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光明顶咧，继续有陶生咧，就用电话同我一起做节目嘅。陶生喺度吗？ 系喺度。 喺度啊，好啊，咁、我首先 冇嘢啊嘛， 我问你，你问我， 系啊， 你问翻我， 问你两个啊， 我哋两个 惊嘅， 身体健康嘅， 你话我头两晚喺个录音室对住个咪罩 blip 嗱口水花四钱咁耐，有冇中招啊？ 我哋安好啊，我哋冇啊，冇事啊。 有冇咳啊？ 梗系冇啦，你反客为主啊，你个人啦，咁做嘢嘅你。 系啊，而家全部网友都担心紧你，即系谂住你落船嗰日就得一个伯伯啫。而家喺日本嗰度，原来已经超过十个啦。咁啊，即系 陶生如何啊？我信上帝嘅喺呢个时候，上帝咧系会保佑好人，惩罚坏人嘅。一句讲晒啦，好啦，唔好讲咁多，我就冇事 ，OK？ 好， 我再讲一次，我系唔需要根据卫生署指引，系唔需要隔离，亦无需自我隔离。不过我为以示，真系立一个公民精神啊嘅榜样啦。喺呢个时候，即系学阿林郑话斋，宜紧就不宜松啦。 系， 咁我自己就真系顺从。这个卫生署指引就唔去人多嘅地方。咪虽然我通街都有走㗎好多人都见认得到我㗎，不过我喺啲空旷地方咁解嘅。好啦，今日讲咩话题？ 梗係要讲呢今晚呢香港嘅大事啦。个大事系咩呢？全香港嘅超级市场药房嘅厕纸呢就俾人抢购一空。咁啊对于即係人对于谣言啊嗰种即系反应同恐惧，我哋由呢点讲起啦，唔好再淨係关心林郑嗰啲记者招待会啦，好冤枉。 呢个厕纸嘅抢购呢就有一个谣言同埋一个传奇。个谣言呢就系到世界末日香港呢就嚟呢即系会呢个叫大封关。呢个大封关呢抢米抢呢个卫生巾同埋抢厕纸。呢个叫师奶三抢。啲师奶你最紧要最愁咧就冇米落镬，所以抢米。咁师奶咧就冇理由抢卫生巾嘅，因为过依家已经到更年期啦。但系咧屋企有个女同埋有个姐姐啊。咁咧佢要帮佢哋咧去谂啊。同埋第三就系师奶咧就是、家庭主妇抢厕纸啊。呢个叫师奶三抢炮啊。呢个咧全部系谣言。第二咧就是、一个传奇。就以为呢厕纸用嚟包头呢是可以防疫的。我呢个再次声明呢个未经证实。 有呢个功能咩 嘅传奇呢是不正確的。是吧、虽然我就未包过，但我听埋埋。我觉得呢你用厕纸包头呢，厕纸第一薄啦，第二有罅隙啦，咁点可以隔离到啲病毒呢，是不是？ 是啊，咁呢样就是绝对唔科学嘅。 我哋在此即系政府做件好事，呼吁真系唔好抢厕纸 ，OK？ 系， 系嘛？虽然厕纸会用得好快，包起头嚟一包啊半卷，系咪啊？呢个咧系对个社会嗰个人心安定冇乜建设性啦。呢啲咧就系呢个一个谣言同埋一个传奇啊，系嘛？当然仲有我哋光明顶一个节目啦，系咪先？ 喂，但你唔好成日话啲太太抢厕纸喎。琴日你諗下，我哋一讲封关嘅时候呢，我哋见到好多建制派出嚟同佢讲话封唔到关㗎嘛，因为一封关呢我哋就会冇货冇厕纸冇粮食。咁而家太太见到琴日林郑话封几个关口，仲要今日朝头早就同大家讲话，我哋所有香港人入境呢要有14日嘅隔离。喂，我啲米去到关口嘅时候，个货车司机又要 stay 14日喎，个厕纸又要 stay 14日。 呢啲戆居㗎嘛。首先呢，厕纸呢就唔系由北边供应嘅。厕纸呢，你睇下香港两条呢个叫做超级市场嘅集团啊，佢哋呢都话俾你听，呢啲厕纸呢系好骄傲地话你听呢，系纽西兰、澳洲、美国嘅出品， 包括台湾啦， 系啦，终于仲有台湾，呢啲系文明国家。咁啊，使咩用货柜车通关呢？呢啲师奶冇地理常识啊，系嘛？我第二，就算香港有一日真系通晒关，我哋伟大祖国都绝对唔 会断绝，一个叫水，一个叫肉，就睇下你敢唔敢食啫。你只要敢食，你唔怕咩啲俾你唔好信有嗰啲猪瘟啊、禽流感，一定源源不绝嘅。 嗯， 所以咧有呢个水同埋有肉咧，同埋有米有呢个米啊本身咧，你就唔需要惊啦。系只要你话我话米嗰度咧，同埋其他嘢咧，系我相信系以我哋李生啊，即系李嘉诚先生呢一位，即系我哋香港人心目中嘅尊者啊，坐镇咧。有佢一日喺度咧，你哋唔使怕变咗长春围城，饿死几十万嘅，佢梗有办法啦。成个货柜码头都系佢噶嘛，咁啊仲有巴拿马运河啊嘛，咁仲有国际航道噶嘛，系咪？你惊乜嘢咧？系咪先？所以咧，呢啲系无谓嘅恐慌啊！吓， 系啊。 嗱，如果嗰啲超级市场俾中资收购咗咧，好彩冇啊，可能就另一回事、啊。但而家好彩喺我哋香港本土啊资本集团手上，我相信咧都有一个底线，同埋我哋香港嘅商界咧点样啊唯利是图都好咧，都有一个天良嘅，系嘛？所以我对呢样嘢好有信心，唔使惊。 嗯，咁啊，我相信即系有好多香港人都好理智嘅，即系去到抢嗰啲，我话俾大家知就一定唔好听日咧走去排队。人超级市场未开门，因为咁样咧已经系唔理性行为。因为超级市场已经讲咗啦，佢唔会半夜入货。而家听朝你七点钟去排队，佢都冇噶啦。咁同埋厕纸咧，一条都20卷，系嘛？正常人啊，真系用一个月咧都闲闲地嘅。我见即系见到图片，有个师奶成架车抢咗20条，我唔知佢攞嚟煲汤啊，定攞嚟呢个即系硬啃，系嘛？ 同埋就算有一日个大吉利是真係冇晒。 嗯。 第一呢、這个美国呢係要会当我哋香港嘅国际城市嘅话呢係会空降厕纸。 即係柏林大空运咁样，就一个降落伞咁样。啊、哇啲厕纸一板一板咁样，好似嗰啲运输机咁样空降落嚟係咪？ 冇错啦，厕纸啊，呢、這个日本捐出呢、這个出前一丁啊，韩国杯面啊。就你咪揀政府大球场维多利亚公园咁咪嗰啲空头囉。话第二就算啲厕纸冇晒，我哋香港系一个多元社会，有一个印巴裔啊嘅一个族裔。咁佢哋嘅文化你哋都知啦，6000年来佢哋使唔使用厕纸呢？我哋都知道喺印度啲乡间系用隻右手嚟拿饭食㗎嘛。系嘛？咁啊，喂，实现呢个叫大爱包容同埋文化多元，系嘛？咁、又横掂你都洗手啦，头先你听到啦，洗手要彻底、彻底、彻底， 嗯， 系咪？反而有一个诱因咧，咁样样行呢个叫印巴嘅卫生文化咧，反而有一个诱因咧，系金睛火眼望住只手，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为止，所以唔系坏事嚟嘅，所以唔使惊。 同埋咧，人类发明纸咧，都唔系好耐嘅事嚟嘅啫。喺上古嘅时候，包括罗马帝国，我哋中国啊，即系呢个啲咩春秋战国啊、秦汉时候都冇纸噶。咁唔通中国人搞唔掂咩？系嘛？陶生，你读过历史，你知噶，以前啲人冇纸，咁点样解决咧？ 即系攞翻贝壳出嚟。 你问下佢哋。 伸只左手俾你做， 唔使一定用手嘅。我哋卫生啲，有竹片噶嘛，用竹噶嘛， 咁啊， 用瓦片噶嘛， 系嘛？翻寻秦记噶， 仲有系啊，即系嗰啲中国人以前冇纸未发明噶嘛，蔡伦未做纸嘅时候，唔通中国人灭绝咩？系嘛？唔会噶。 我惊嗰时轮到去抢地盘啊，地盘就最多呢啲嘢，啲纸皮啊。啊！嗰啲咁嘅瓦片啊，咁啲阿婆走去嗰度抄啊，唔好亂咁鼓吹啊！知 唔係？同埋咧，今日咧，我臨做節目之前咧，收到好多咧錄音啊，嗰啲錄音咧，當然係不知名噶啦。開頭有嗰啲語氣係一樣，一嚟就話：喂喂喂，我有朋友咧，就唔知點樣喺醫管局做啊，而家啲重要消息啊，咁樣煞有介事講一輪，咁最後咧就講話而家咧，小心啊，開始搶肥婆啊！ 点解呢？ 点解？ 因为大陆呢开始盛传咧，肥婆咧里边咧啲血液咧有呢个抗疫嘅基因啊，所以咧我朋友个老婆咧俾人抢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千祈要保护屋企嗰啲老婆仔女，尤其肥嗰啲。嗱，即系佢而家佢呢啲人咧恶搞紧呢个咁嘅谣言，将一啲荒谬嘅嘢咧用翻佢哋嗰套 pattern 咧喺度 loop 紧喺个网络度。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啲朋友圈都收到噶啦。有啲人就话啲银纸啊，好多菌啊，你哋快啲抌晒佢啊！第一时间抌出街啊，唔好留喺屋企啊，因为里边咧系可以传好多肺炎菌嘅，1000蚊纸咧系最危险噶，系嘛？ 所以早几个月嚟咧，我哋又听到话香港嗰啲示威者咧就收埋咗只高达咁样嗰、那个，系咪一模一样嘅 pattern 啊？就系话诶，唔系收埋炸弹，其实系整紧只高达准备攞出嚟噶啦，咁大家小心啲。咁但系其实呢啲谣言四起又冇乜所谓嘅，即系自古以来有语言就有谣言嘅。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见到林太咁样嘅政府，你系真系谂住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嘛？即系个。即係真係同你講話，而家啲貨物唔夠供應，跟住然後政府行出嚟講，哎 ，OK 嘅，啲貨物可以源源不絕入嚟嘅，有邊個仲會再信啫？咁我落去嘥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去跑個廁紙翻嚟，好正常啫，最多咪得咗喺度，唔會嘥噶嘛。 咁啊，完全係對政府嘅唔信任啊，同埋人心虛怯啦。即係你見到口罩嘅供應就知道，今日。陶生你睇新聞你都知道几千人围喺呢个九龙湾，我亲自经过去见到啊，我真係觉得好心酸啊，啲人排队去为咗买一两盒嘅口罩，咁啊而家政府完全都唔能够供应到，咁啊 早讲过啦，用口罩做通货嘛， 係啊， 係咪小姐接客啊，你唔使数银纸呢，俾搭口罩就得啦，不过而家冇小姐，因为封晒关。啲北姑落唔到嚟，呢、這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系咪？啊，不過 但系唔系，因为封关系讲咗星期六嘅凌晨，假假地都仲有两日，而家呢个都系另外我哋今晚都要讨论嘅问题嚟噶。个即系林郑嗰个逻辑喺边度啊？点解呢两日48小时上落嘅人系可以喺香港通周街走，但系两日后咧你就要佢禁闭14日？嗱，呢个逻辑咧系解唔通嘅。唔通係為咗方便你就可以任由病毒可以喺香港嘅社區隱形傳播或者係呢個散佈咩？呢樣嘢都唔合理㗎呢樣。 嗯。 因為而家大陸網民呢已經呢係為林鄭市民呢。 嗯。 係咪已經呢指控緊呢呢個政府係分裂國土、仇華同埋呢排中。呢、這個呢梁振英嗰陣時辛辛苦苦為要搞好內交。咁佢哋認為咧，今次就一招爽。咁咧封關是否等於港獨？同埋陳肇始話一封關啊，係會傷害到內地對香港嘅觀感啊。咁誒，今日佢好似冇重複呢句嘢。有記者問咩？你唔怕啊？影響到內地對我哋香港觀感啊？咁要條命啊！嚇、啊，如果你唔你如果要嗰個觀感咧？你就冇命就前途似咁啦，系嘛？ 嗯， 喂，所以呢个现实问题，你用咁多政治化嚟做咩咧？你唔好将呢啲常识问题政治化。我封关唔系永久噶嘛，系嘛？ 嗯， 就算我港独最多都系80日啫，仲会短过袁世凯称帝噶，系嘛？你唔使咁惊。 系啊，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 咁琴晚呢我哋讲到呢中旅巴士嗰个增加班次嗰个网上新闻呢，咁后来呢呢条新闻呢个宣布呢就喺佢哋中旅嘅微博里面呢就消失咗。咁跟住政府呢亦都澄清呢，就话因为佢哋係有配额嘅，所以唔可以咁样新增，咁最后呢就係、是冇新增到嘅， 系啊，即系其实当我哋琴日节目完咗之后，啱啱好零时零分，天马台就出咗个消息咧，就话呢个新闻咧系假新闻嚟嘅，即系其实近排 其实唔系假新闻，只不过系呢个新闻出完之后，跟住中旅就删除咗嗰个消，即系微博嘅宣布。 但系最假个新闻喺边度咧？就同样地，天马台佢就话咧，喺呢个中旅嘅公司下边咧，只系得4条线，同埋每日22班次嘅，即系巴士嘅 quota。嗱，唔系话佢有22班次，系22班次嘅配额。 系， 即系佢平时开10班，不过佢谂住琴日谂住开12班咧，都系 within 嘅 quota 嘅。但系无论点都好，你而家只要上一上中旅公司个网页，你睇下佢有冇得。 淨係得四條巴士線咁少呢，你就好清晰㗎啦。 嗯。 即係講緊係喺經深圳灣嚟嘅都有十幾二十條巴士線。係。咁所以即係我哋有陣時都知道，即係天馬台嘅同事呢係每一次喺光明頂節目完咗嘅時間左右呢都會打俾唔同嘅人。 使唔使同佢打招呼啊？啊天馬台。啊， 系咯，即系我哋都身边有好多唔同嘅主持咧，都得闲无事收到啲官员电话，就系话呢边啲消息澄清。喂，但系你唔觉得澄清嘅时候，你都有力少少啊？即系对翻真正嗰个中旅公司，系咪真系得四条巴士线先？而家唔系啦。然后今日你同我讲话啲货，即系香港嘅厕纸嘅同埋其他货物日用品咧，系正常嘅，系对呢个社会冇乜大需要抢购嘅问题嘅。你望下澳门新闻，澳门新闻其实今日都系同你讲货运正常，不过佢报咗佢每日有几多米消耗，而家超市仲有几多米存量，油有几多消耗，油有几多存量。人哋打假新闻系真系俾个 data 出嚟噶嘛？今日香港仲有几多米剩咧？根据香港法例要有15日嘅存备嘅，我哋够唔够咧？我哋系其他嘅消费品系可以上缴俾政府嗰个数字嘅，咁政府有冇做到咧？呢啲都唔知噶。 就厕纸嗰个短缺咧，政府至少可以讲啊。用晒厕纸，就算冇货到都唔使惊。政府名下各大图书馆咧，嗰啲书啊，一页一页搣出嚟啊， 哇！你咁 够七百万人啊，够七百万人挨至少三个月至半年啊。因为而家唔使睇书噶嘛，个个睇手机噶嘛，咁你一次性咧就消耗埋图书馆嗰啲书，特别系大把嗰啲基本法啊，你知嘛？话廿几年来买免费派俾市民一堆堆。系咪优先咧？可以用基本法咧，系嚟到咁样消耗啊！你一讲咧，全香港人大有信心，系嘛？分分钟真系次次都唔用，就走去抢基本法嚟用。你明唔明 你真系衰、 啊。所以呢个咪叫信心咯。 即系每年啊，香港印基本法的确系嘅。每一个学生其实差唔多都会获派一本基本法，图书馆差唔多有一个存量。NGO 基本上印咗俾你，其实每年大概印成六七万本嘅。 同埋咧，最多最冇用嗰啲系咩咧？系招股书啊！以前我识个印刷商，佢话咧一印咧就印咧唔知几多万本，哇口揼揼，好似电话簿咁样。 系啊， 啊呢啲招股书咧，从来佢话冇人睇嘅，不过你一定要印嘅。啊，印完之后咧，呢啲啊变咗废纸，咁啊收集呢啲招股书咧，将佢循环或者再吓切开，咁就可以做呢个厕纸啊。 惊啊惊咧，塞厕所啊，你知啦。 哦，咁啊系。 所以咧，点样样处置咧，即系又要谂啊，啲社工啊，或者整啲民安队啊，负责运输，好似切到夜香咁，呢个另一样啊。 系。 不过咧，又有一个我听到都唔知真定假，想向你两位求证。就是、叫做精液醫肺炎啊，系咪真系有件咁嘅事？ 吓啊！呢啲咁匪夷所思嘅， 即系点样服 疗法？ 系啊，我系 新鲜滚热辣啊，系嘛？好似你食嗰啲即系汤水鱼咁啊，直接饮血啊，系嘛？嗰种食法咧，定系可以雪藏之后攞嚟溶咗佢啊？雪冻两个礼拜又食咧？呢、這个嗰、那个。食法又唔见有指引喎，系咪 啊？系啊，同埋我真系谂紧个临床实验应该点样做啫，系咪真系要临床咁做咧？ 咁中国人写话 对，系咪对女，系咪对呢个叫做冇肺女病人特别有效咧？不但医好，仲皮光肉滑咧。咁啊，男人食翻自己嗰啲又得唔得咧？咁啊，呢啲细节啊，系从来咧系冇见披露，系咪？所以咧，我好多谣言同流言。另一个就系美国咧，呢、這个叫吉利德呢一间药厂发明嘅新药啊。嗱，而家咧呢个又呢、這个应该系真啦，因为咧呢只新药咧而家运去大陆啊。呢、這个中日人民友好医院啊，日本捐助嗰间咧，系准备大批入货。 嗯， 咁咧，但系又传闻咧系大陆啊武汉呢个叫药叫系咪啊？系咪生化研究所定系 P 四嗰个 枪？系抢先，唔系抢，唔系 P 四，唔知武汉药 武汉病毒研究所 系 抢先注册啊！咁啊，呢个喺大陆咧引起极大嘅争议，话为人哋美国佬明明发明，今次阿 Donald Trump 叫明表明就松张，其实系阴湿，就等你自己走嚟，全世界都睇到你走去咧抢夺美国嘅知识产权。咁你咪中晒招囉，所以如果我係老習，我聽到武漢呢啲咩實驗室走去搶登記人哋嗰個美國呢個藥， 喂，真係醜唔醜啲啊？ 係啊！ 我下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我點簽啊？係嘛？ 喂，同埋呢一隻， 況且嗱話係你搶登記專利係冇用噶，因為咧呢、這個咁嘅藥，你去到中國，你將佢改做個中國版，譬如話加少少中藥咩落去咧，加啲手腳咧，然後你登記專利咧，你必須。是要得到吉利德美国原来的药厂批准才得。 嗯。 所以你抢先登记都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喂，你抢先登记人家美国老吉利德说嗱，我现在限你三日之内我原来的专利权我要同你共享专利，你分回多少钱给我，如果不是我即刻断你这只神药。咁你咪成个大陆咪又饿死多，即系又系嗰只冇肺咪又死多几万人。 嗯，同埋呢只药其实嗰个专利权咧最大嗰个问题系咩？就因为美国政府本身自己未做晒 test 咧，本身系谂住借俾你即系中国嘅武汉疫苗嗰个中心嗰度，喂俾你试住先啦。即系人哋某程度上都叫做放弃咗自己专利登记嗰个手续，先俾你解决个问题。但系自己走出去申请咧，真系好奇怪嗰件事系。 喂，你蠢唔蠢啲？喂，你个美国佬傻嘅咩？你要知道喺美国 FDA 注册一只药咧系好难嘅， 嗯， 即系佢批你一只三期呢个临床，第一期用动物躲到已经几年啦，第二期咧就用人， 嗯， 系嘛？咁啊，仲呢度仲敏感，因为你用人嘅过程里边有副作用嘅， 嗯， 系嘛？呢只 A 药你食咗，佢呢有 A 嘅病。你食咗，你 A 个病好咗，但系有一个副作用 B 同 C， 譬如话最多就系肠胃唔舒服，或者咧搞到个肾啊肾功能顶唔顺，咁你又要沟多一阵，帮你医翻肠同埋肾嘅嗰啲 B 同 C 嘅配方，咁你入咗 B 同 C，D、E、F 又出一啲新嘅症出嚟，副作用，所以第三期临期咧就系、是、要不同嘅副作用，不同嘅。即係叫 negative 負面嘅因素，就不斷溝不斷配對，所以有一隻藥咧，你要臨床三期咧，可以成廿幾卅年。咁你而家第三期都未完，擺到明係有副作用未搞掂嘅。咁你既然走嚟搶啦，係咪嚟乞求啦？我講到難聽啲，咁佢咪彈俾你咯？咁彈俾你，你表錯情，仲走去爭住登記人哋專利做乜嘢咧？係咪先？所以呢啲事都幾出醜啊！我覺得係咪啊？ 係啊，但係你而家揾唔到習大大嘅啦，因為其實 BBC 已經報咗個好得意嘅新聞。其實你發覺咧，近幾排咧，有兩個官員，尤其是喺香港人嚟眼中咧，有兩個官員係唔見咗嘅。一個就係習大大，其實差唔多消失咗成個星期。究竟佢去咗行蹤去咗邊度啦？有冇去到武漢啦？有冇喺邊度所謂嘅指揮中心喺邊度啦？其實今日仲未有任何消息嘅。以香港嚟講咧，另一班人唔見咗嘅咧，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所謂嘅即中聯辦的主任啦，同埋所有港澳辦的官員啦，其實呢兩班人，我哋今日打緊啲啊醫護罷工，然後我哋建制派群起而攻之，但係我哋成個西環咧都好似消失咗一樣。所以你話頭先，誒習大大會唔會好俾人落面？其實你都問佢唔到嘅，因為而家連習大大自己去咗邊咧都唔知道嘅。 係啊，所以而家咧即係香港咧就係一團糟。因为虽然光明顶就唔系成日唔想讨论啲口罩啊嗰啲咁嘅琐碎嘢，但系而家我上去大陆嗰啲网站见到咧，大陆嗰啲网民咧就批评紧我哋封关，提升到咧其实我哋封关咧就等于港独一样，因为咧我哋就又要封关，但系我哋啲物资咧又要入嚟香港，咁所以佢哋觉得好唔爽啊，就觉得你唔要我哋啲人啊，不如唔好要埋我哋啲物资啦。咁啊，我諗起呢，我哋都以前提過啦，有一本書就係、是、孔飛力寫嘅叫魂啊，呢、這個講1768年呢乾隆時候嘅一個妖術嘅恐慌。其實嗰時呢係一個迷信嘅事件，勾起晒成個江南呢嘅呢啲民間嘅恐懼。但係因為牽涉到一樣咩呢，就是、因為剪頭髮，因為有佢盛傳嗰啲巫術呢，剪咗人頭髮就勾咗魂魄嘅。咁引起呢呢、這個乾隆啊佢嘅留意，佢覺得咁樣呢等于剪边，即是谋反。嗱，历史不断重复嘅，其实明明而家我哋面对嘅一个抗疫嘅事件，但系譬如话我哋要封关，有啲人就会觉得咧系一件政治事件。 嗯， 等于当年嘅乾隆，明明系剪头发去勾魂魄，呢啲系民间迷信，但系佢就提升到咧呢、这个满清嘅一个咧 啊，呢个政治嘅 政治暗号啊， 系啦， 清同明啊，一个 冇错 嘅暗号 啊，系啊，梗系啦，因为同一时间隔篱嗰啲系离辣降生啊，无身老母 keep 住好多呢啲咁样嘅咒语出咗嚟，咁你而家同我讲，咪继续做翻咯， 系啊，喂，我哋广告翻嚟继续讲。行为失当啊，呢、这个咁嘅即系咁严重嘅罪名咧，去即系 惩治佢哋，因为呢班咁样喺呢个医管局嘅职员咧，其实严格嚟讲都系公务员嚟嘅啊，咁可唔可以用呢条条例去惩治佢哋咧？ 这个、呢个咧，当然由律政司郑若骅咧系会决定，但系咧你明显系一个政治嘅起诉，如果系。咁你睇鄭若驊喺呢一單冇肺事件裏面全部靜曬，係咪冇戴口罩，但係呢封咗嘴，你就知道佢肯擔當呢個責任。咁當然你可以告嘅，你為咗律政司啲律師而家，但係人哋會用基本法第25條規定有罷工自由嚟到上訴到終審庭喎。喂，到最尾呢，呢个基本法25条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喎、哦。你系咪嫌阿大未够头赤呢，系咪？同埋基本法呢系最高㗎喎、哦。基本法系香港任何嘅法律公务员公职人员失职系不能够凌驾于基本法之上。所以呢根据基本法佢冇话保障香港人罢工自由，但系医护人员除外。呢、这个呢就你罷工得嚟，你告得佢，佢告得佢得嚟，佢上法高院，然後一路呢聆訊嗰陣時香港都唔知係咩世界，係咪？ 咁佢個理據呢就話啦，而家個罷工呢並唔係同佢哋個行業有關以及僱主同僱員之間嘅關係，因為而家佢面對嗰個唔係醫管局嘅主席因為呢而家封唔封關呢嗰個談判對象行政長官，咁就同佢哋個行業無關嘅。咁啊，所以咧，佢哋依個白職工會條例咧，香港法例332章咧就唔適用，亦都違反基本法。咁啊，你啊，大家覺得佢嘅理據合唔合理啦？ 唔係，其實我反而唔需要擔心，我哋答咗先。應該調翻轉，係咪佢問翻佢嗰個同建制派嘅朋友工聯會自己出嚟點答咧？香港其實保障勞工權益有另一個工會叫工聯會，佢自己都本身 interpret 成件事啦。你發覺近排工聯會係冇講過任何關於醫護罷工嘅權益。 點解唔講嘢咧？ 因為個問題就真係喺合法個班入邊啊嘛，佢係做曬做足嘅工會投票，喺職工條例底下，佢哋 form 咗個職工會，而且係經過投票去進行罷工。其實連工聯會自己都知嘅問題嘅時候，其實阿太咁樣講，即係我係覺得有啲奇怪嘅。 所以呢個罷工呢，係咪我諗呢，既然當然佢係一個政治嘅行為啦，政治行為呢你就有政治解決囉，係咪你話佢係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我咁講話唔係。但係最弊嘅就係而家全香港最大嘅公職人員即係特首林鄭，係咪第一佢係失職，第二呢就失當，第三呢就係失格啊。喂咁係點計呢？ 喂，今朝我有聽晴朗阿陳志雲呢，我都好少聽到佢呢咁激動嘅。你都知阿陳生呢不嬲都好斯文啊、温柔啊、包容啊、冷靜㗎嘛。嘩，我真係未聽過佢咁激，佢講話林鄭失心風、失智講咗好多次。 係呀，五失啦，咁就加埋嗰兩失就 係 咪咁係真係最近講嘢有少少即係有少少錯亂。 我哋咁樣講好擔心喎、哦、根據基本法呢，其實我哋只要證明到特首係因為精神有問題或者健康有問題，履行唔到特首職責，係可以即係重新選過或者罷免㗎喎、哦。 所以呢呢啲呢如果咁樣落去呢香港呢呢啲咁嘅爭拗就係無日無之一定會呢。而家最擔心就香港跟住你呢啲關落去三四月點算，嗰啲鋪頭而家執笠。嗰啲咁嘅酒樓集團，一係就叫嗰啲職員啊，係停薪攞假，一係就執緊分店。喂，好快啊，就個失業率衝上7%、10%，嗰陣時全香港打家劫舍，翻返去1970年啊，係嘛？嗰陣時嗰啲葉繼歡啊、張子強第二啊，嗰啲會群雄並起啊，咁啊跟住打荷包啊，即係你以前你有冇聽過啦？系咪啲所謂嘅飛天琴佬啊、麥七啊、 箍頸黨啊呢啲咁嘅懷舊名詞會重新湧現咯，係咪先？ 嗯，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林鄭咧，我懷疑佢都有啲可能啊、有病嘅，我都關心佢健康，但我覺得唔係咧 physically 嘅健康，即係唔係一啲實際上咧頭先傳嗰啲咩淋巴癌嗰啲係謠言，精神上我真係好擔心佢，因為我睇咗一啲咧資料咧，原來一啲掌權者咧，佢有一種病嘅，呢種病咧叫狂妄症。 嗯， 咁狂妄症咧裏邊咧有十幾條咧，即係去驗證究竟呢個人係咪狂妄嘅，即係講唔曬講啲啦。譬如話自戀啦，習慣以救世主嘅口吻咧去講自己嘅所作所為啦。 即係平時喺呢、這個施政報告或者呢個記者招待會， 將自己同國家等同起嚟啦，認為依兩者嘅利益係一致啦，對自己嘅判斷有過度嘅信心啦，對自己所達成嘅事件有誇張嘅自信心啦。不可動搖咁相信法庭咧係可以得到勝利嘅上法庭，失去同現實嘅聯繫啦，即係離地啦，啊，咁呢啲如果頭先我講呢啲咁啊，隨便講七八條去驗證狂妄症咧，我覺得林鄭咧真係好有機會會中呢個病， 嗯、 啊，我覺得佢應該去見一見醫生，因為呢個唔係我講，我上網去查狂妄症嘅一啲咧 symptoms 啊，一啲症狀啊。我發現呢喂起碼中一半、哦、以上喎、哦、咁點搞呢， 同埋如果佢真係狂妄症就好啊，嗱嗱嗱換咗佢呢連建制派自己都開心㗎。頭先陶生講呢話而家我哋啲酒樓執笠本身大家已經諗曬個劇本點樣打㗎啦，一定係就係話因為早前我哋香港啲暴徒打家劫舍又好破壞社會又好呢，就令到我哋啲酒樓同商界就蒙受損失，失業率上升。喂今日如果我哋真係有商界嘅大霸即係失業啊又或者執笠係賴唔到落去啲後生仔度嘅，我哋啲建制派成個劇本要重新寫過，咁啊真係仲慘啊！ 嗯，咁啊，今晚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晚啊11點光明頂再會啊，唔該曬陶生。